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嚟嘅，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美中之间嘅贸易谈判咧，就啲老生常谈讲到沉噶啦。美国要求中国全面咧系开放市场啊，放宽稀土啊，中国就坚持啊，美国要向中国咧系提供晶片嘅技术啊，美国又唔肯啊。咁而家咧就加多一把锁嘅。呢把锁咧喺逻辑上咧系冇办法令到美中咧嗰个贸易嗰个关税谈判咧得到解决。呢把咩锁咧？就系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一早已经讲咗，如果俄罗斯唔收手向呢个乌克兰咧系撤军同埋停战嘅话，美国咧系将会对俄罗斯咧系增加个制裁。其中嘅方法就系任何同俄罗斯啊系做生意嘅国家咧，会增加100%嘅关税。咁啊 ，Donald Trump 咧就呢两日咧就已经将印度嚟到开刀。佢话印度咧由于系向俄罗斯咧系买货入口石油，所以就向印度咧就加咗25%嘅关税。咁既然系咁咧，美中之间系不可能达成嘅减关税嘅协议，因为中国咧一口咬定绝不会放弃由俄罗斯嗰度购买石油，因为事实上亦都咧系冇办法咧系向其他嘅中东啊嗰啲国家系买石油，因为佢外汇有限。俄罗斯嘅石油咧啊已经有天然气啊等等啊嗰啲咁嘅管道啊，而且咧买得平，而且准许咧系用咧啊人民币咧系交易若干成分啊嗰个石油，所以你唔买啊点得啫啊咁。但系如果系咁啊，唔通对中国网开一面？既然系咁啊，嗰个关税谈判啊点有可能达成协议咧？只不过而家瑞典斯德哥尔摩，中美双方嗰个谈判，包括咧中国嗰个贸易代谈判代表同埋美国财长贝森特咧，双方似乎放出好和缓嘅信息，话会达成协议。只不过咧就快嗰90日啦，嗰个冻结期咧就已经到期啦，又会唔会延长咧？而家又话会延长。嗱喺逻辑上嚟讲系冇办法咧达成协议嘅。咁仲喺度嘥咩口水咧？就全世界都喺度睇。如果咧你系对中国啊嗰关税网开一面，中国又继续买俄罗斯石油，咁但系你又对其他印度啊嗰啲国家咧系施惩罚性嘅关税，咁全世界就觉得你 Donald Trump 双重标准咧就向中国投降啦。所以而家呢个关税僵局其实咧系好难解嘅。你又睇下 Donald Trump 咧五时花就六时变，听日咧就对中国嘅关税系加定系减啦，系咪啊，鲍生？ 是，虽然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就在白宫的一个法案签署仪式里面吹暖风，记者问他究竟贝森特有没有跟他汇报这个中美贸易的谈判情况。一如既往 Donald Trump 讲出来就我觉得他都是随口噏的，他就说很有信心达成非常公平的协议。而新华社那边亦都发表这个评论，就说日前那个中美贸易谈判咧系释放咩全球两大经济体希望双向而行嘅重要信号，呢啲系废话嚟噶啦。咁但系我哋最实际就睇咧，财长贝森特咧系经过咗两日嘅谈判之后咧，其实系冇任何具体实质嘅进展。最大嘅进展咧就系延长90日嗰个贸易战嘅休战期。咁即系话咧，原本喺8月到期咧就会延长去到11月。咁似乎大家咧都係呢兩日咧係冇一個共識，或者冇連一啲具體嘅細節咧都冇透露到出嚟。咁啊，淨係講一啲咧會談係具有建設性啊。最後咧嗰個延長關税嗰個暫停期咧就要由Donald Trump 最後決定啊等等。嗰個雙方面嗰個爭拗咧，嗱大家都記得啦，就係首先咧芬太尼嘅問題咧，Donald Trump 就 set 咗20% 嘅關税，另外額外咧就係基本嘅 10%， 咁呢個已經係30噶啦。咁而30之後咧，你對比翻佢而家同其他國家簽署嘅關税協議，分別由15%-25% 不等。咁啊，中國啦一定啊係唔會接受咧，佢呢個數字咧係高過曬其他嘅國家。咁而且咧， 還有一些 很實際的問題，就是譬如說 Donald Trump 最希望呢就中國不要再這麼大量購入俄羅斯的能源，因為這樣等於資助了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但這一點呢就是俄羅斯和中國的一個 很重要的戰略合作關係。如果這方面呢俄羅斯反對，中國是一定不會背棄的。這一點呢我覺得 Donald Trump 呢就不能夠成功的了。在這一點卡住之後呢，還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稀土出口。這些戰略資源呢其實牽涉到整個電動車啊，或者是一些高科技武器啊這範圍的。咁如果呢方面呢全部容許美國嘅要求呢，咁呢方面等於係放棄咗呢個中國呢所謂插住呢個美國嘅喉嚨嗰部分。咁所以呢其實大家有啲好關節嘅地方呢，係似乎係冇辦法呢可以攞到一個中庸之道去共識嘅。即是说呢大家 give and take 的部分呢大家都不肯放手。咁其余嗰啲芬太尼啊，或者係一啲譬如话嗰啲小额包裹嘅关税，我觉得呢啲反而呢唔係一个最核心嘅问题。而核心嘅问题呢就係牵涉到俄罗斯嘅部分。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其实中国呢背后啊，无论係明或者暗呢，都係支持緊俄罗斯嘅对乌克兰嘅侵略战争嘅。呢一方面呢大家虽然即是你攞唔到一个好具体嘅证据，但係呢普京如果一日有呢个中国嘅支持呢，呢场战争係唔能够结束。咁所以其实呢个贸易谈判背后隐藏住啦其实俄罗斯嘅因素。如果俄罗斯嘅因素唔解决呢，我相信呢两个国家中美呢嘅贸易谈判呢係唔能够好快攞到一个成果出嚟囉。 所以 Donald Trump 呢一招表面嘅聪明，想借住中国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就叫普京咧係停戰收手，因為我呢度咧係唔可以咧係受到美國嘅關税懲罰，因為我繼續購買石油。但係普京一定唔會答應咧任何嘅要求，佢一定會打落去。嗱，而家咧 Donald Trump 咧喺普京嗰度咧就加咗十日啊嗰個限期，十至十二日。嗱，眨下眼咧又過咗兩三日啦。咁而美中國嗰度咧，如果你繼續向俄羅斯嗰度買石油咧，中国嗰个关税个谈判，你就算加多九百日咧，都系假嘅，仲有咩好倾咧？系嘛？咁贝森特咧就喺度警告，佢话美国国会正在审议授权啊，总统对入口俄罗斯石油嘅国家征收最高500%嘅关税。一旦国会咧通过呢个法案嘅话咧，咁啊 Donald Trump 系别无选择。佢如果呢个法案参议院通过，欧洲七国集团其他嘅会员，或者甚至成个欧盟可以加入，就实施咧系二级嘅制裁，关税制裁。如果咁咧，咁啊成个关税个谈判咧系弯神嘅。咁啊贝森特呢个警告咧就喺西方系广泛报道，咁啊全世界都翘埋手睇下呢个僵局系点样拆。但系中国咧嗰个外交部发言人就话：中国睬你都傻，根据自身国家利益，采取合理嘅能源保障措施。嗱，系冇得解救啊嘛，冇得解救，仲倾乜嘢咧？就一系美国让步，中国继续购买俄罗斯嘅石油，但系关税咧系唔会加。如果咁嘅样咧，你讲过嘅说话咧就成为空言。印度嗰啲国家咧又会嘈，点解咧？你又加我，就唔加佢。Donald Trump 咧喺佢个 Twitter 嗰度咧就已经宣布咗8月1日开始对印度入口美国产品咧系收25%。咁对于印度嚟讲当然系一个坏消息啦。係咪 ?Donald Trump 仲警告，如果印度继续买俄国嘅原油呢，就将会增加呢附加税，就係25%呢上面仲会加。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嗰啲关税嗰啲数字呢其实乱晒龙。你一度噏得多，一时加一时减，一时又话延期，一时又话唔延期。你只会削弱你 Donald Trump 个人嘅公信力，到底系坚定留，到底系软定硬？你一时之间你可以话啊，话俾全世界听，嗱，我其实呢个系战略嚟嘅啫，有时讲大啲，有时抛个浪头，但而家时间咧一日一日咁过去，时间咧系最好嘅评判嚟嘅。 你一日一日咁过去咧，如果你得唔到任何嘅成绩咧，你喺度吹水，今日加多，听日减，系冇用嘅。你要面对中期选举嘅，所以咧呢个关税嘅问题咧，何况你一向印度同埋中国加关税，我先讲印度先。你而家苹果嘅手提电话嗰、那个制造厂嘅生产线咧，已经七七八八咧就搬咗去印度。最近一个月输入美国国内嘅苹果手提电话，由印度输入咧第一次咧已经系超过中国。咁你而家口口声声印度咧系购买俄罗斯嘅石油，你加佢关税，即系加美国国内嘅通货膨胀。手提电话第一家咧系会咧飙高价钱。其他嗰啲咧不在话下，呢个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嘅战略咧，对自己咧伤害更甚。另外咧，你又逼联储局嘅主席鲍威尔咧系减息，佢一减息咧，吓嗰啲银纸喺个银行嗰度释放出嚟，嗰个通胀咧系更加咧系加剧。咁同埋你又叫咧美国啊其他嘅盟国咧系多多购入咧呢个美国货，嗱呢啲全部都唔系一朝一夕咧系可以实现。是需要时间， 嗯， 就算时间俾你几条战线是一路实现的话，这些它的成果是不一定配合。所以其中一个僵局就是中国绝对绝对不可能是中断对俄罗斯购买的石油。而俄罗斯一路呢就向中国 买石油呢是增强了它对乌克兰的攻势。何况不止石油呢，还有那些无人机呢，仲有嗰啲軍事支持嘅資源咧，嗰啲都未計啦。何況仲有透過香港啊，做呢個白手套咧，啊輸入呢啲敏感嘅軍事嘅物資咧，輸出咧向第三四國咧。所以其實全世界呢個格局咧，美國而家吹唔漲嘅喎，一籌莫展喎。喺全球化之後，窿窿罅罅咧，係俾中國啊、俄國啊、伊朗啊、北韓啊、巴基斯坦啊呢啲國家走私貿易啊。所有的敏感物资，由核原料至到美国的晶片，再加上黄仁勋，再加上其他台积电，一个 Donald Trump， 你用美国纽约做地产那种技巧，加价减价抛浪头，我认为到了这个阶段，你是出现疲态，是搞不掂啊！你现在在某一点那里一定要拍台兼反台，是吧？去马就是去马。加关税就加关税，然后咧国内咧个通胀咧你就勒紧裤头咧死忍，如果唔系咧咪咪摸摸拖泥带水嗰个咧变咗就系美国啦，你再拖落去咧，你嘅敌人啊系咪喺全世界睇到你四个字叫黔驴技穷吓，既止于此，你又唔会再够胆咧有任何嘅大反台，所以到咗呢个地步，冷眼旁观嗰个咪普京咯，普京一定唔会停火噶。不但唔停火，仲加强攻势，咁你又点咧？你系咪出兵咧？你系继续支持对乌克兰提供军事资源咧？啊，咁你大半年前你咪对呢个泽伦斯基啊，系嘛，咪反台兼羞辱嘅？你咪会停止啊对乌克兰提供军火嘅？系因为啊乌克兰唔找数嘅，佢而家向你美国找咗几多数咧？嗱，所以几条战线几番嘢咧，其实都行唔通。行唔通，因为佢哋里面咧各自有连锁嘅关系。呢、这个连锁嘅关系咧，系要国际关系专家咧坐埋啊，都拆唔到嘅。就一定要由美国咧喺某一点上你自己爆发，就系、是、要武力解决。你要挑起一场战争，喺边度？中东又好，台湾又好，南中国海又好。啊，如果你喺度咧，而家净系靠口水咧。美国、中国甚至连北韩都不怕你，因为时间咧，你已经消耗了七个月。如果你美国而家不主动挑起一场战争，即是讲得直白啲，又或者你制造一场战争爆发的契机咧，这个僵局是不可能有任何突破，是不是呢？ 因为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之前在伦敦进行的第一轮会谈里面，中国和美国去争论的内容其实不是讲紧，譬如说 30%、35% 定 45% 这些婆仔数，因为这部分呢虽然是牵涉到双方面很大数量的贸易的内容，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稀土和晶片。因为中国现在就将两样东西捆绑在一起，因为他知道呢 能够卡住美国条颈嗰啲咧，就唔系讲紧咧嗰啲天苗啊，或者系嗰啲咁嘅包裹啊，甚至系一啲电能车啊、太阳能板啊嗰啲嘢，因为嗰啲咧其实咧美国啊都可以咧话搵取代品，但系稀土唔得。咁但系调转咧，中国咧就要攞美国嘅晶片出口许可，因为咧呢部分咧系牵涉到佢嘅军事嘅制造能力。咁啊，里边咧特别系导弹啊，或者系一啲高智能嘅电脑计算机啊，呢啲全部咧都系需要咧高科技嘅晶片嘅。咁呢两者扣埋一齐嘅时候咧，咁就总之美国唔肯放宽啲高科技嘅晶片嘅出口咧，佢就唔放稀土。咁於是乎咧，兩者喺依度卡住咗，先至有90日嘅所謂暫停貿易戰嘅期限。咁但係咧，而家似乎啦，你傾咗3个月啦，咁依個8月10日到期嘅暫停嘅貿易戰咧，其實都冇解決到我以上所講晶片同埋稀土嘅問題。其余嘅其实呢啲关乎嗰、那个芬太尼啊或者系基本嘅关税咧，呢部分咧其实已经咧唔系最重要噶啦。但系头先仲要加埋咧俄罗斯嘅石油啊，同埋咧乌克兰嘅战争因素咧，呢啲全部咧扣住晒之后咧，大家好难松嘅。即系譬如话咧，好似打死结咁样啊，总要有一个结开始咧，要你拆咗先。跟住先可以逐步咧拆曬成個死結。咁但係而家唔係單單講緊咧貿易順差同逆差嘅問題，究竟點樣可以平衡雙方面嘅貿易？唔係量嘅問題，係質嘅問題。質就係頭先所講稀土同埋晶片呢兩個咧係最重要嘅。其餘嗰啲太陽能板啊、電能車嗰啲咧，其實已經咧唔係喺個爭論嘅重點所在咯。 對於個晶片，美國一定咧係會堅持限制。对于稀土，中国一定坚持咧，系攞嚟做一个交易嘅筹码。对于乌克兰嘅战争，普京一定坚持咧，系唔会停止。咁你呢三样咧，都陷入僵局，你点搞？最重要对美国不利嘅就系、是、退一万步，而家中国就算喺伦敦又好，喺瑞典又好，同你签晒协议啦。我啲稀土咧系继续出口啦，我打击芬太尼，但系时间喺中国嗰边。佢出口咗3个月咧，佢可以停噶嘛？佢任何协议对于共产党嚟讲咧，只不过系斗争嘅一部分。中英联合声明都系成为历史文件。佢2005年咧，早已签咗协议加入世贸啊，一早20年前佢应该开放市场，佢系冇开放到啊。喺2008年咧，北京举办奥运啊，佢亦都有协议话开放通讯啊，同埋中国啊嗰个咧资讯自由啊。开完呢个奥运咧，系即刻落闸喎。啊，呢个对于美国啊、欧盟嚟讲咧，全部其实就用咗因为一个战术，就系、是、我浪费你啲时间，我虚耗，我签咗任何协议，握手影相，啊饮饮食食，跟住我拍拍啰柚翻去之后，3个月咧，啊我有协议咧系变咗另一样嘢。呢个咧系苏联同埋中国咧，系80年来冷战时期到而家。一个惯技，一个方程式，就是签署任何协议都莫靠唔住。佢可以咧遵守协议2-3个月，可以2-3年。啊，呢个中英联合声明，佢遵守协议咪到2018年咯。跟住就话中国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嗰阵时你 Donald Trump 就一任总统4年咧，就虚耗咗3年几，所以咧全部会得个吉。嗱，呢啲咁嘅教訓咧，美國啊、歐盟啊、英國啊呢班政客咧，就似乎視而不見，又或者佢哋唔 care， 因為咧，哦，到嗰陣時我自己落台啦，我簽咗協議咧，我就我嗰一個分鐘咧，係攞一個新聞個高光點，然後咧我就向選民交代啊，而搞掂咗啦。你要睇台灣都係啊，台灣國民黨就當政做政府嗰陣時，咪有貿易協議嘅，大陸咪放嗰啲遊客過嚟嘅。咪购买你啲农产品嘅，一旦你台湾嗰个政局有乜嘢变动，啊选举结束第二个上嚟，或者你马英九任何嘅国民党嘅总统顽固不肯咧，系倾呢个和平统一，佢咪即刻勒你咯，嗰啲水果咪唔买咯，嗰啲人咪唔过嚟，喂签咗协议嘅话，咩新加坡啊、 啊，呢个咧习近平马英九会谈破冰啊，嗰阵时咪好多人吹捧嘅，话习马会谈，呢个咧国共啊第三次合作有希望，呢啲系好幼稚嘅期望嚟嘅。你睇而家仲有几多人记得新加坡？习近平同埋马英九嗰次嘅会谈， 因为好简单啫嘛，你签咗任， 呢啲完全浪费时间。 你唔知道中国人嘅本事或者佢哋嘅蛊惑，就譬如话你讲啲台湾嗰啲农产品，佢冇话到明咧，系因为你台独，所以佢唔入口嘛。佢话你啲水果有虫啊，于是佢扣喺嗰个海关度扣你咧一两个星期，你乜嘢生果都烂晒啦，咁你都仲使唔使入去中国呢？另外龙虾都系 入啦，龙虾 一模一样啊，亦都系扣咗喺度，咁啊死晒啲龙虾，咁啊搞掂你咯。佢冇违反贸易协议啊，佢照样俾你入口啊。不过佢用行政手段卡你同埋玩你啫嘛。 佢加佢话咧，我哋中国咧系欢迎咧系购买外边嘅入口，不过都要遵守啊系国家嘅相关规定。你一句就要所有入口要遵守相关规定，咁即系起你飞脚咯。日本海产吓，佢中意嘅俾你入，入得一年几个月咧，佢中意嘅就可以咧系禁你。同时你而家就算同你 Donald Trump 签咗任何协议，开放中国市场，开放咩市场啊？银行、保险、金融、荷里活电影，甚至咧啊呢个咧教育嘅产业，我又签几多？我每年咧又恢复咧，我派啊200,000个留学生过嚟，好唔好啊？你啃唔啃得落啊？啊，你要唔要啊？我啲留学生过嚟啊，系你又话嚟到又全部偷窃你嗰啲咁嘅 AI 技术啊？咁你系咪又派翻200,000过嚟啊？你有冇200,000个美国学生肯过嚟中国留学啊？系嘛？嗱，呢个咧就系其中嘅例子。 嗯， 啊，我俾你入嚟银行啊、保险啊，跟住我嗱嗱声又一个政策、一个规定啊，啊，然后又踢走你啊，啊，然后咧喺呢度拉你一两个嗰啲咁嘅美国啊、嗰啲银行啊、个高级个企管啊。一直话查到你系协助做白手套啊，协助将中国民企啊，吓嗰啲钱咧系化为美金咧，系私下出走啊，咁你一样冇符噶噃，系嘛？同呢啲国家或者同呢种啊政权咧喺度倾咧，佢喺意识上先天就系将任何嘅谈判当做斗争，呢个大家系绝对冇任何共同语言啊！ 我举个例子啊，即好似嗰啲以前90年代、千禧年代咧，电视台翻去中国大陆拍戏一样，你中同啲正式嘅部门申请攞晒批文啊，协拍，跟住咧攞晒呢啲红头文件，咁你觉得系冇问题噶啦，啱唔啱先？好啦，你所有人过晒关啦，冇问题啊，全部到晒啊片场，跟住开唔到工，点解？因为全部嗰啲咧拍摄仪器咧扣晒喺个海关度。咁佢唔係唔俾你拍喎，不过海关有海关做嘢嘅方法，佢要对你核实你嗰啲拍摄零件啊，究竟符唔符合呢个国家规定啊，究竟你报关嘅时候嗰啲件数同埋型号究竟同你个货箱里面嗰啲系咪一样啊，佢要检查㗎嘛，闲质呢个一两个星期，重质几个月，咁你成套戏唔使拍㗎啦。嗱，即係其实个原理系一样啊，即係话呢，其实而家中国冇话禁运呢个稀土啊，佢唔发嗰个出口许可证啫嘛，佢系继续你可以落单噶，不过嗰啲稀土全部咧冇许可证，咪上唔到船咯，上唔到船咪出唔到口咯，咁解。但系调转咧，嗱中国咧，譬如话美国就禁运嗰啲晶片咧，就全部白纸黑字，总统命令加埋咧呢个行政部门执行，就要讲到明唔俾你 H100 啊 H88 去出口嘅。咁但系咧，中国可以通过新加坡或第三个国家，包括香港咧，去入呢啲晶片噶嘛？即系中国唔介意你噶，你正正式式禁运佢都有方法入。但系调转佢冇话禁运你，但系佢都有方法唔俾你。所以其实你冇得同佢玩嘅。呢个国家同埋呢个佢哋个嗰个手段啊，系超乎你想象。同埋咧，所谓呢个弯道超车啊，你无论系正定系台底台面嘅，佢都有方法咧去卡你，同埋咧去玩借你。所以而家嗰个稀土出口嗰个问题，同埋晶片咧，其实都就算倾好咗咧，最后啊，佢都有方法咧系可以令到你咧得唔到，或者系唔能够可以履行嗰个贸易协定嘅。 同埋你要佢提供稀土啊，佢签咗协议啊，